幻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瓶啤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灯，跟我来您呢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狼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干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苗吉庆到了王二爷家，惊走了潘豹，这儿的事儿完了，他就想着回去赶紧找师傅，因为啊，师傅那边还没有钱结电饭账，这钱包也没找着，于是苗吉庆就想跟王二爷先借点银子。那么这个钱他究竟是借得着还是借不着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苗吉庆呢，跟着老师出去呢，又处处伺候的周到，那不能让剑客吃刺的，错非剑客爱吃这个，他不吃鸡鸭鱼肉。走到哪儿了？路过饭摊里一瞧，呵，西葫芦擦丝儿，弄点白面撒点盐，磕俩鸡蛋，摊糊塌子，他就想吃这个。一打听，一会儿一碗小米粥，两张糊塌子，见个饱了。那他爱吃的，好吃不如爱吃，是不是？但你得给剑客预备出来。但是剑客也有挑费大的地方，那老爷子好喝茶的，茶不能喝刺的。到哪儿赶茶馆一瞧啊，这茶叶不错，嘿，真正碧螺春啊，明前雨前，真正100度的开水啊，不是那落了村的二杏子水。老爷子一高兴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哎，那都得苗吉庆盯着会账去。所以苗吉庆呢又不好意思拉不下眼脸来多讹人家，咬着后槽牙说一200两，就旁边张斌听的都有点过了。上人家拿贼没拿着，人家要拜师不收，跟人要200两银子结电饭账去，人家认得你吗？那张斌就想给揽过来，苗也得了，您跟我回趟家，到小张庄要多少钱我给。王志文也这意思，200两不多，他家有的是钱，就要答应给这200两。王志武一听啊，一看大哥要张嘴，赶紧拦了，大哥别忙，你要多少钱？要200两。黄眉童子啊，黄眼珠一转，怎么意思？还嫌多是怎么着？要划划价儿，划划价儿。要200两啊，我给1000两。王志文一听，你这不错，败家败到我们老二身上， 人家要200两还1000两，我们家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 兄弟你干嘛呀？ 干嘛？ 我也瞧出这意思来了。 跟他要拜师他也不收，好不容易他吐这口跟我要200两银子，我给1000两，1000两可是1000两，800两再拜师你也不收了，多花800两啊，我瞧瞧剑客都什么能耐，我王二爷这辈子也没白学一回武，我竟碰上那个蒙氏的了，冤枉钱花扯了，我也不在乎这800两了，多给800两，苗爷，您露手功夫，撂一手功夫，走您的。王志文一听啊，哎，兄弟怪可怜的，花钱解心疼，谁让他是我亲兄弟呢？张爷，您给说说得了，我也知道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似乎到了苗爷这个身份了，不能随便练了。那么大的云龙九县周巡的大徒弟走到哪儿为800两银子给亮手功夫水点儿。可是记着我兄弟您瞧这模样，我们家遭此巨变，我们那小妹还不定什么模样呢，我们这二弟妹啊没准已然跟那姓潘的也有了奸情了，这我们家呀就已经是摊煎饼的摔一跟头，这就算烂了套了。这大爷什么文人这是？您呢受累跟这苗爷张张嘴，不成就练一手让我兄弟瞧瞧。张斌一听，苗爷你别看咱们江湖上彼此闻名啊，您又是老剑客门徒，拎起来呢你看我这也花白胡子了，我比您大这么2岁，哎，即使他们哥俩呀大爷二爷张了嘴了，您要200两人家没往回花还多花，多给800两银子，1000两银子让您留手功夫，您看您不拘大小亮一手让他们瞧瞧什么叫剑客门徒也就是了啊。亮手功夫，哎呦，我这功夫怎么练呢？我这老师教我呀，我打几岁跟着我师父练，你说我都练到这岁数了，我练的是打人的功夫，我这功夫不打人呐，瞧不出有功夫来。打谁呀？张斌一听，你打我我也盯不住啊。你别看咱俩要比跑步，我许比你跑得快点。飞将军张斌张子霞轻功好。啊，领着苗爷跑了半宿，苗爷没追上。但真要说动手，张斌别人不含糊，跟苗爷打真得琢磨琢磨。那人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不打人，您打点什么东西？打点什么东西？哎，也难得，上你们家管档的闲事，你们姓王的门风我一听也不太好。你们家这点事儿也别掖着扬着了。掖着藏着也挡不住了，干脆这点事儿都给你抖了就完了，我瞧你们家这大门也没有多的用。苗爷站在当院一扬手就照这大门一拍，大伙儿瞧他没拍上，其实他拍上了，就轻轻这么一点，用的可是几案之力，这是内功，这劲儿可使上了，不是说像咱拍门似的啪啪啪山响。苗爷这一伸手啊摁在大门上了，没看他使多的劲，再瞧这大门呢是应声而倒，也没声儿，啪下去了，可把王志文吓坏了。王志文一瞧，好家伙，这才知道世上真有高人，这么点一小孩儿，看着像小孩，实际50了，就这模样走在街上，谁也不能认为他是有多大能耐，就这么一扬手，我们家这大门下去了。王家是大宅门，那大门结实着呢，防盗用啊，经不住黄眉童子一掌一拍。王志武俩眼都看直了，哎呦，这1000两银子花的不冤，可惜人不收我， 真正人要收我拜的这样人，我甭学，我就学这手啊。江湖上碰谁谁不服，照他脑袋我就拍呀。苗爷爷给人家大门拍下来了，行吗？值你这800两吗？太值了，要200给1000，拿钱。苗爷这人值，你说给1000你就给1000，要我这掌不能白拍了。这二爷王志武回屋拿钱1000两银子，恭恭敬敬递给苗爷。苗爷伸手接这1000两银子，哎呀，得了，大爷二爷，你还不错，真有句人情话，算我财黑了。回去，苗爷伸手递了一对懒龙锤，拿着这1000两银子扬长而去。那么王家、侠客张斌帮着怎么了这个善后的事情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啊，当然了，这点奸情也就审出来了。至于大爷王志文怎么镇这门风，跟本书无关，咱甭提了。单说苗吉庆把锤挂好了，提了这钱往回跑，一瞧天蒙蒙亮了，道口这儿老爷子拉着驴在道口站着。为什么不走了？不知道往哪儿走啊？不知道自己徒弟奔哪儿了？自己这徒弟走哪条道再走岔喽。这儿老爷爷牵着驴一人跟这站着，一看苗吉庆跑过来了。苗吉庆一瞧，哟， 师傅 啊，您给人结账了吗？ 多口。 老头一瞧天快亮了，苗吉庆还没回来呢。啊，老爷子开门出来了，奔后槽。这驴听话，这驴想让他出事出事，不想他出事一点事都没有，这驴都快会轻功了。那老爷子训的，老爷子把这驴啊先拉出店去了，哎，在店外边让驴等着他，自己回来把店门店后边全都关好门，回自己屋把自己屋门也关好了，顺后窗户滴撩上房。哎呀，这一辈子混的，人称云龙九县剑客周巡，为一顿电饭账得一安店了，多寒碜。那没办法，这要天亮让人家伙计堵门一问更寒碜。顺房上走到头了再找驴，拉着驴奔道口，心急如焚。为什么？天亮人就发现了，人也走了，驴也没了，空屋子没给撂钱，人家认倒霉算完，也就是哎，指着大街骂几句，骂大街骂大街，就这么来的。你要是人家真实心眼真追账，连先生带伙计顺店里往外一撵，撵到路口这我还没走呢，我也不知奔哪儿去呀、啊，然追上不更倒霉吗？眼看天亮，苗吉庆来了。你怎么样？捡着钱包没有？钱包没捡着，撞钱柜上了，让钱柜绊一大跟头。怎么意思？先甭跟您多说了，电饭账您给人没有？没给呀。有钱了，有钱了，额外多给，先给人送趟钱去。哎，那您还跟这等着我？就这么办。老头拉驴跟那等着，苗吉庆撒腿如飞往回跑。到了店房，店房还没下班呢，苗爷呢1000两银子了，他花惯了，伸手拿一大块往里拽，他也不管了，他又跑回来了，跟着老师一路往下走。上哪儿逮着潘豹去呢？在王家惊走潘豹，这不定奔哪儿去了，又大海茫茫还逮不着的。爷儿俩这么一合计呀、啊、哎，此处有这么一座万龙藏风岛，听说这个地方广纳匪人，江湖上好多匪人都投身在万龙，干脆咱们上这儿瞧瞧吧，兴许闹对了就能逮着泽子潘豹。正往前行，官道之上来了这么仨人，苗吉庆呢 用手一指，哎，师傅，您瞧，这俩人搀着一个人，这人可够富态的。老爷子一瞧不认得，挺富态，这谁呀？英王富昌、富不臣。当家里不认得，搀的这俩人他可认得。哟，这不燕普吗？多少年没见了，怎么头发胡子都白了？是啊，师傅您胡子还白了呢，都上岁数了啊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燕道长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瞧这意思，这功夫可没撂下。嗯，燕普跟谭天俩人搀着一个人，许是英王富昌、富不臣吧。哦，君臣三人乐慌而走，你瞧这意思，深一脚矮一脚，慌不宅路往山上走了，越走越远，容他们转到山那边去了。吉庆，要是师傅我猜的不错的话，这是燕普跟谭天带着鹰王顺剑山蓬莱岛跑出来了。你瞧这急劲儿，剑山失败了，那咱们伸手拿他，拿他，哎呀，也难说，过这村没这地儿，谁让燕普走单了呢？行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咱试试。好嘞，爷俩拉着驴上头了，照整是一条山道，老人家云龙九线隐身在怪石树木之后，单说黄眉徒子苗吉庆轰着这一头驴倒着往山上走，这驴屁股冲上头冲下，一般驴走不了，唯独他这匹驴，老爷子特殊训练。苗吉庆呢，看着是往下拽这驴，实际往上轰这驴，越使劲这驴越往后坐。这儿呢，君臣三个人下山，一股山道俩人错不过去，头了再挡一驴，燕普着急，让谭天扶住了千岁，跟这小孩商量，你把驴往下带，我们先过去。苗吉庆呢一瞧，哦，你不认得我，那行了，出言那么一顶撞，燕普一撒谎，燕普说我们呀、啊、是啊东家伙计，苗吉庆逮着了，你出家的老道给人当什么伙计？你们卖什么的？你们做什么买卖？你们这东家干嘛的？说清楚让你过去，说不清楚这还不让过了。燕道长一听气坏了，你说这人要示威真了不得，逮谁谁欺负你，龙坤在沙滩遭虾戏，虎落在平阳被犬欺，放驴的小孩说话都这么挤的人，我这紧央给对付，你把驴带下去，我过去就完了，怎么着我还得把我们的履历跟你说说，说清讲明让过去，说不清讲明还不让过去，你倒瞧瞧这驴怎么回事，你要仔细一看，哦，认出这驴来了，这是周巡的驴，也就罢了。老道这些日子倒霉的事太多，这点火呀捧在心里的没地方撒去，一扬这巴掌心里话说了，我要掌臂放驴的顽童传出去，人说我燕普出家之人行凶伤人，我生性残忍，放驴的小孩就算把我路挡了罪不至死，我也不能一巴掌给拍死，但这驴我可就对不住你了，我把驴打死，顺山涧往下一扔，孩子你再找人搭驴送汤锅吧，我叫你跟我这麻烦，跟我这捣乱，无量福可恼。老道说着抠呢，可恼，一扬这巴掌要拍这驴，这驴可损了，他哪知这驴练过，这驴一抬自己这后蹄儿，那意思往上一撩，这要烫上燕道爷也受不了，燕道爷一瞧这驴要撂蹶子，微然往后一撤身前感情是假的，他抬这蹄儿可他可不踹，他又下去了，实际是那边那蹄儿厉害，他这练过，赶那蹄子再到 燕道长百忙当中一侧枝，真有点手忙脚乱，他没想到这么快。你躲这两蹄子不要紧，身形一掉，这驴够上他了。这驴拿后屁股往上一顶，好，哪儿都是埋伏，这两下蹄子都是假的，这一驴屁股是真的。整顶的这胯，这山上又一股道，没地儿藏，没地儿躲，这么大燕道长扑通一下愣让驴给顶一屁股墩儿，可把谭天吓着了啊，那叫燕婆，那叫剑客。佟林怎么样？佟林的师傅的师傅三爷张红军跟燕婆俩人放对儿，都不敢掉以轻心，输赢尚在两说，一哑巴畜生，一头驴愣然撞燕普一跟头，苗继庆乐坏了，该着黄眉童子扬名天下，我露脸，顺势把驴往下一带，驴自己往山下走。苗继庆一伸手，亮出自己一对懒龙锤，姓燕的，人称你是个燕客，叫我瞧也是平平。许你不认得我吧，黄眉童子苗继庆在此，唰啦一亮这对锤，别看人小能耐大呀，君臣三人在上边，苗继庆那么点小孩在下边，这山要倒，这天平啊可往小孩这边压，看着这小孩现在稳若泰山，在本身腰这么一站，苗爷一发威，燕普爬起来愣没敢攻来动手，怎么示威，这就是气势的问题。燕普也有算计，你要什么算计，苗继庆好斗，身后的必是周巡，黄眉童子苗继庆是周巡大徒弟，真要说周巡一露面，我打得过打不过周巡两说，谭天准打不过苗继庆，我们君臣三人白给了。燕普让驴撞一跟头，已然斗志全消，这仗没法打了，这人今天倒霉，哑巴牲口愣撞我一跟头，大限将至，这么大燕普愣没敢过来。燕普这一愣啊，苗继庆也愣，苗继庆心里话，他怎么不过来呀、啊？他过来我跟他动手啊，打不过他我师父再出来、啊、你不过来这怎么办呢？这一愣不要紧，剑客周巡看不下去了呀，心发恻隐，好难的燕普，燕普为谁呀、啊、不也是为英王一片江山社稷吗？可叹燕普忠心可敬，错走一步保了逆臣英王了，事到如今乐在此，山道落到我们师徒手里头，就凭我们师徒之能，我占燕普绰绰有余，我徒弟苗继庆打谭天没问题，英王今天就得背后遭擒，他君臣三人就得落在我手。可是有一节，我看英王气数未尽也罢，哪儿不是积德修好啊，即庆收锤，老人家现出身形，一伸手拢自己的驴，一片腿上了驴了，说了一声即庆收锤，并不跟燕普搭话，没法说，日后江湖自有见面之日，领驴往下走了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，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